啊，最后那两条啊，那第六卷的最后两条实在是上起来很乏味，就是你就算是很认真的上了，或者是当没看到啊，其实在学习上面差不多啦。那么第六卷的这个第31条，那我们都看得出来，它是解释前面我们说的那个状况，阴阳两虚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桂林本的这一条呢，跟宋本的这一条，其实它的内容就有一些不同。那我给你们的讲义上面呢，有宋本的这一条，所以呢，我们先照一般我们传统以来的住家的思维系统去看一遍，所以我们先看讲义上面的宋本那一条。讲义上面那个宋本的30条啊，他说：“问曰，正向阳淡，按法治之而增聚啊，决逆焉中堪，两静居极而言语。”这个讲义找到没有？在第几页知道吗？第几页？24啊。那这个地方我们来从他的文字里面做一个推理啊。其实同学这边都随便听听就好了，这两条啊，现在就算你很不用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正课如果花了时间教这个，我也觉得好像有点对不起同学啊，因为不是那么有趣的条文就是了。那他说正向阳淡，那就按法治之而增聚。那前面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因为这是补述那个故事嘛。那个故事的内容不是前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看起来很像要用桂，就是看起来张仲景判断说要给桂枝汤，然后给了桂枝汤之后发生他的这个汗一出来，反而那个人变成阳虚了，然后就有一连串的变化嘛，是这样的一个条文。就这个条文其实本身就有一点冷僻，你说临床上容不容易见到，也不是那么容易见到啊。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就是《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啊，它到底是张仲景的一个临床记录，他刚好医到这样的病人了，于是他就刚好把它写下来了。那至于说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很容易的会能够遇到这样的状况，那就不一定，因为这条所说的状况要在临床上从感冒发生呢，其实可能是比较需要一个汉朝人的体质，就是古时候的中国人跟现代的中国人啊，体质上我想会有一个比较决定性的差异，很可能会在于古时候的人呢每天要走很多的路，所以他的气会比较通畅。那相对来讲古时候的人营养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好，所以古时候的人的体质我想是阴虚比较有可能，就是营养是阴嘛，阴虚，但是阳不一定虚，因为每天走那么多路其实气会比较旺的。可是呢我们现代的人是每天走很少的路，然后吃的都很营养，所以也不是很营养啦，就是至少就是食物比较不予匮乏了啊。那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可能阳虚的状况反而会比较多，那在一个以阳虚为底的患者身上要看到这样一连串的变化就比较没有机会了，都不能说绝对，就是比较没有机会，因为看他的陈述会觉得那是一个阴虚底子的人比较会发生的一个状况。那他说他的症状看起来像是阳淡，那么宋本哈他说那就照这个阳淡的法去治啦，然后就变严重了。那这样一个陈述里面其实他就等于在告诉我们说，张仲景的开桂枝汤治的是阳淡，对不对？所以阳淡症就是桂枝汤症咯，就是如果照宋本的逻辑是看到这样的内容嘛。那刚好我们敦煌出土的《辅行诀》又看得到说桂枝汤就是小阳淡汤，那你就会说哦，对，果然阳淡就是桂枝，对不对？这是一个在宋本里面的逻辑会呈现出来的东西。可是在桂林本啊，我们先不用看桂林本，等一下会讲一下，但是桂林本里面却是另外定义出一个阳淡症，而那个阳淡症是一个就是 阴虚而阳浮，就是一个人阴虚，所以会产生一些燥热，他的阳气浮在外面，阴虚而阳浮的一个现象，它称之为阳淡症。那阴虚而阳浮的阳淡症呢，它就比较是一个文字上面的阳淡症。就古时候啊，阳淡就是正中午啊，那在正中午的时候，它的太阳特别大哦，什么东西都晒得干干的，很燥热，就是那是一个文字上的阳淡症，就跟桂枝汤的阳淡症不一样。那到底同样是《伤寒杂病论》啊，到底哪一个版本比较适当呢？那这个我都不敢说了啊，因为桂林本到底是一个有绝对权威性的正确，还是它是一个后人改造的本子，这我们都不知道。那么所以就只能说两种都教一下。那他后面讲的那个故事，那我们在前面那条已经看过了，对不对？什么手脚冷啦，喉咙干啦，然后呢两个小腿抽紧啦，言语啦，然后后来呢他就说，那张，因为这个地方他是用问答形式，那张仲景的书里面啊，通常我们说伤寒论的部分问答形式出现的比较少，而金匮要略的内容里面问答形式出现的比较多，那所以会让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可能张仲景啊在杂病方面还不是那么的顺手，所以他常常要请教他的老师，乃至于产生这样的记录。那伤寒上面需要做到问答的就比较少了。那他就问说，老师啊，你讲说半夜啊，这个手脚就会暖回来啊，那脚会伸直，后来果然就跟老师讲的一样啊，那为什么会知道会这样呢？那从这个故事，从张仲景会这样问他的老师，你就会知道说，好像他那个半夜手脚暖或者脚不抽筋的这些现象是怎么样医好的，可能是他老师在开药，张仲景不在现场还怎么样，所以就事后再来问说为什么会好，有那样子的那个感觉啊，故事有给我们这样的感觉。然后呢张仲景的老师就回答他说，他的脉是浮而大嘛啊，那寸口的脉浮而大，我们一般说寸口就比较上焦，对不对？那上焦在人体的阴阳算是比较阳，对不对？下焦比较阴，所以像上焦你所把到的脉应该是比较处于你的把到你的气的状态，那它的把到的脉是浮而大。那么浮脉我们会说一个人受了风邪，对不对？因为他的风邪还在太阳区块，还在表层，所以你的脉会浮起来跟他抗衡，这是一个你身体的抵抗力的机制。那因为你抵抗力要起来对抗这个在表层的风邪，所以会把得到浮脉。可是这个人在浮脉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大的脉，就是特别宽。那脉特别宽，在张仲景的其他篇章，比如说虚劳篇，就有很明白的讲脉大为劳，就是脉当一个人的脉特别宽的时候，他是一个虚劳症的患者。而这个劳字啊，古时候这个劳症其实在病的类型上面，在那个时代的看法里面，就比较不完全是气虚阳虚，而是阴虚血虚，就是这个劳字在当时的定义就比较偏阴虚一点。那但是不过这里他就不用，我们特别这里还不用特别提到是阴虚还是阳虚啊，他就说大就是虚，这样子是可以的啊，脉特别大特别虚。那既然讲到这样子，同学啊，你们有没有把过自己的脉，你有没有发现到自己的脉是宽宽扁扁的，有没有人，我相信一定有这样的同学，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脉啊随便把一个好了，左右关都可以，就是你的脉不太像是一整，就是不太有一条的形状，而是好像摊在那边比较宽，这样扁扁的，就跳起来那个脉的感觉啊，好像你的那个脉的，我们明晓的血管的横切面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可是你却会觉得你的那个脉的横切面是这样子的，就拔起来觉得你的血管好像是这种形状的，有没有同学有啊？有人举手，有，就是 这样子的脉是一个虚劳脉。其实虚劳脉我觉得还蛮容易遇到的，同学你们如果你们自己的脉不太确认，去把一把下课把一把别的同学啊，就是顺便练习一下，就是当你有这样子宽宽扁扁的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吃小建中汤啦、桂枝龙骨牡蛎汤啦，就是虚劳的人会有的脉。那他就说，那因为呢，他说风则生为热啊，就是因为你受了风邪，所以你的抵抗力会被激起来，于是你身体会发热啊。那这个我们知道。他说虚则两痉挛啊，那虚的话，你的两个小腿就会抽筋，那你就会知道他这个虚，与其说虚，不如说阴虚，对不对？因为阳虚不一定需要，不会造成人的抽筋的，阴虚这个筋液跟血液都不够的时候，人的筋才会缩起来的啊。所以呢，那他就是，所以他就说有风邪，然后有发热，又有阴虚，对不对？这几个点先出现了。那他说，可是呢，你把就觉得脉啊浮缓啊，对不对？然后就下了桂枝汤啦。那后面那什么殷家父子参其间增贵令汉书父子问津王阳故也，这一串的说法啊，其实历代的注家根本是很头大的，因为他的文法是错乱的。所以因为他文法是错乱的，所以呢，你不能够在他的那个语言里面找到实质的意义，所以大家都只能够顺着这个故事自己掰一个剧情。那这个故事到最后大家通常掰出来的内容是什么呢？注家最后用这个非常错乱的这几句话掰出来的内容是说，他最后一般的定论是说，因为这个人很虚啊，所以用桂枝汤发汗要防止他脱阳啊，所以你要先加好附子啊，那加了附子去暖他的阳气，这样子就是桂枝汤才不会发汗他发过。那你因为忘了加附子了，所以呢这个桂呢的发汗力就太过了，这个人就因为汗出太多，所以变得更虚，然后产生以下的症状。这是历代注家从这些文字里面硬掰出来的一个内容。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可以从这个文字里面说啊，你是因为加了附子啊，所以呢就太热啦，所以把人烧干啦，就从这个文字也可以这样掰，对不对？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掰？他说增贵令汗出，那意思就是说，又有人说这个增是增加桂的分量，那明明桂枝汤桂是三两，那你要加成五两，但是闲闲没事，桂枝汤干嘛桂要加量啊？因为桂枝汤加量的桂加量，那是治奔豚的时候用的，那是桂枝加桂汤，所以在治这个汤一般这个汤症的话，根本没有把增桂增加的量用量的理由，所以这句话讲的也没有意义。所以就这连续的这五句话本身是一个语法错乱的内容啊，所以就现在的话我们也不太知道该怎么深究它了啊，就是古书传下来就是这样写的。那后面产生的这些的症状啊，那他就厥逆、咽中干、烦躁、阳明内结、言语烦乱，就是当阳明内结，就是当你的这个肠胃道里面的这个会变成大便的那些内容，那些东西啊，越来越干，越来越干，然后产生一种燥热的时候，就好像在阳明篇里面这个硬在里面排不出来大便称之为燥屎，对不对？干燥的大便。那在产生燥屎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这个人会越来越热啊，那就会那个状况是我们在伤寒论里面是用调味承气汤来终止这个燥屎的产生的啊，所以他就这个人会有这个阳明病的这个乱讲话的这个症状。那他就说，然后呢接下来就喝甘草干姜汤。那甘草干姜汤我们说过它是一个补阳但是药效很缓和的药啊，所以他到了夜半阳气缓两足当热啊，就是到了等于你喝了药要等好久好久，到了三更半夜了，然后呢他的阳气才慢慢慢慢恢复，然后他的手脚会暖回来了，然后呢可是他的小腿呢还是很紧的，于是再给他芍药甘草汤来滋阴啊，滋阴养血，而且芍药甘草汤又可以放松你的肌肉，于是呢他的脚就伸得直了。那 以承气汤为糖则止其言语，就是你用这个调味承气汤呢让它稍微拉一拉，那它的这个燥屎就不会形成，所以它就不会继续这样子讲乱七八糟的话了，于是就知道病可以好了啊。这是宋本对这个的说明。那这个宋本的说明呢就会让大家有一些联想，就是说这个里面的阳旦症，或者是阳旦症要用一个汤叫阳旦汤，那是什么汤？就像有人因为这样子的说明乃至于说阳旦症应该用桂枝加附子汤，所以阳旦汤就是桂枝加附子汤，这样子就是有此一说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不过在金匮要略里面呢，金匮要略有一个妇人产后的感冒的条文，那也是看起来像桂枝汤症，然后呢过了好久还没有好，然后那个条文就说那这样子的感冒要给他阳旦汤。那那个地方金匮要略的注解就是说阳旦汤就是桂枝汤，那另外还有一些注家是说阳旦汤是桂枝汤加黄芩，就是桂枝汤再加一点清凉的药让它不要那么热，那就是种种说法都有，但是呢都不能够在目前的情况都不能够断定啊怎么样是在张仲景原意上面的最正确啊，所以我们也只能够知道说这条这样写，那有些事情我们存疑。那我们看回桂林本的三十一条，那桂林本的三十一条他说呢，问曰啊，他也是问答，他说太阳病啊其症备啊症状都很齐全啦、啊、可是呢按桂枝法治之而增剧，厥逆咽中干烦躁吐逆言语何故也，怎么样怎么样啊，其何故也，这个问题呢，那在桂林本里面他说太阳病照桂枝汤的方法去医，然后有这些状况，然后他老师就说哦这个是阳旦症不是桂枝汤症，所以呢不可以这样子搞，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在桂林本的内容里面他所显示的逻辑就是阳旦症不是桂枝汤症，对不对，就是跟那个宋本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桂林本里面阳旦症是另外一个东西，那他就说阳旦症都不可以吃桂枝汤啊，他就继续讲类似的理论，他说寸口脉浮啊，他说你看啊这个人上焦脉拔起来很浮是没有错，可是呢浮你虽然可以说浮脉是受外感的脉，但是你也要意识到浮脉也有可能是这个人很虚的脉，就是人的脉虚的时候也会浮起来，那人的脉虚的时候会浮起来，我想阴虚或者阳虚都有可能哦。其实脉会浮起来都是阳气外脱，但是当一个人阳虚到极点的时候阳气会浮起来，我们在中医基础课有讲到说中国人的认知是阳气越多的时候越会往里面凝聚，越稀薄的阳气越会浮出来，那所以呢阳虚有可能会产生浮脉，那阴虚呢，因为在我们中医理论还有一个理论是这个阴能够抓得住阳，对不对，那如果你阴非常不够，那你就阳没有回家的地方就收不住了，那阳气就会浮在外面，所以阴虚或阳虚都有可能产生浮脉的啊。他就所以呢这边他老师就说你不能把浮脉就看到一定是受风的感冒，说不定这浮脉是虚的浮脉啊，那你虚的浮脉啊他那这个他就说如果是风的脉的话啊，它是受风邪有病毒感染，那你就会生热，但是虚的话呢这个人尤其是血虚阴虚的时候就会挛急，那如果你这个时候用了发汗法的话呢，他就第一个汗水出来了，阳气会随着汗水流失，所以你的阳气会更不够，那另外呢汗水流失了你的身体里面的精液就会更加的枯竭，那精液不够的时候精液枯竭的时候是怎么样呢，那需要靠精液让它放松的这个精就是抽筋的筋就不能够放松了，于是就脚就抽筋了，那 后面讲的内容就差不多了，它的阳明内结则烦躁言语，就是当你要产生燥屎的那个时候哦，那个热度还有产生来的那个有点像是身体的那个废气啊，会让人有那种头脑混乱的那种反应出来。他就说用甘草干姜汤复他的阳气，用芍药用甘草芍药来救他的身体里面的精液，然后用调味承气汤止他的言语。他就说因为呢这个坏病的治疗呢就是要随着他的这个脉证然后做一些变化来对才能对得上他实际的状况啊。那这是也算是对前面一下的说明，那同学也看得到就是宋本的阳淡意义跟桂林本的阳淡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那桂林本就多出这个后面这一条，那这一条呢基本上我是现在不会跟同学分析的，就是不会做太仔细的分析。那我会跟同学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这条会先放过它啊。他说有一个症状叫阳淡症，他说阳淡症是什么，他说发热不潮，就是因为呢像是阳明病啊，他的比如说阳明病的高烧好了，张仲景常常会形容它是潮热，就是每天到了快要黄昏的时候啊就会特别烧得厉害一点，像潮水一样是非常的有信用的，几点就来一下。那可是这个是发热不潮，这个发热不潮它有可能会是在暗示这个发热是别种的发热，就是它的当它没有这个时间的周期性的话，这个发热有可能是阴虚发热、血虚发热、气虚发热，或者是发炎的发热，像这一类的发热就不太会有这个时间周期的现象了啊，那就是一个就是好像是这个身体里面在发炎在燃烧那种感觉。那他说汗出咽干啊，昏睡不安，夜半反静啊，然后就适合用地黄半夏牡蛎酸枣仁汤。那这个地方啊，我想他这个症状的分析跟他的方剂的分析啊，刚好会牵涉到好几个主题，那我当然会希望是跟同学把这些主题都讲完了哦，再回来看这一条，在理解上面会比较轻松一点。那因为像是他这个方剂，他用了六两的地黄，那同学对于张仲景使用地黄的时候呢，大概要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认识，就是说张仲景如果是用地黄来滋阴的、补肾补血的，他煮那个地黄就会加很多的酒。那如果他是地黄就直接用水煮的，因为张仲景时代是没有熟地黄的，所以他写地黄就是干的生地黄。那干的生地黄那都是啊很凉的药，就是会让你的血都结，就是温度会降低非常多的啊。那这个用这个凉血药又不加酒去中和它的凉性，那你就会知道这个地黄它在处理的通常是这个人的身体在发炎，就是血中有热，血液有在发炎的时候会用到生的地黄不加酒，这是张仲景的一个药法，要用药的方式。所以呢从他用六两的地黄，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人是需要消炎的，他身体可能有在发炎。那这个会用到酸枣仁啊，那你就会知道说他的血啊可能被滋养的不太够，因为我们酸枣仁在一般的这个用途里面，就是我们如果用了酸枣仁，它就会让这个血液心脏肝脏跟脾脏三个脏的血液会比较稳定，比较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就是心肝脾都是比较是血脏哦。虽然我们在把脉的时候脾把右手，但是脾统血嘛啊，这个东西是中医基础里面有提到过的东西。那所以用酸枣仁的话，我们会知道它有在养血。那至于说用到牡蛎二两啊，这个牡蛎的用法，在这里使用了牡蛎，它其实就会挂到另外一个病的区块的药用药方法。那个另外一个病的区块呢，就是在太阳篇在后面一点啊，有十一条在讲火逆的，这个所谓就是 所谓的火逆十一条啊，这个就讲说一个人在感冒的时候，当时在汉朝有一种不适当的治疗法，就这个人他感冒了，然后呢医生就给他用烧得很热的针去刺进去或怎么样，就是用一种有高温比较带有温度的东西去敷它、熨它、烤它，要把这个他的感冒逼出来。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感冒加热发汗是不是那么有用的，你必须吃了桂枝汤什么，吃了麻黄汤，所以在身体里面有一些机制被打开了，那个汗才会有意义，对不对？那纯粹的加热是不一定会好的，但是呢没好就算了，那种错误的加热有的时候会把人的血液里面的气逼散，但血液中的元气被逼散，这是一个形而上的讲法，是无可检验的，但是在形而下的考量来看的话，就是血液里面的那种好像是，我不知道那应该称之为血浆还是什么东西，是有一点跟那个胆的分泌出来那个东西成分有点像的东西，就是身体会变得有点黄黄的，然后就是它的血液里面会渗出一种黄色，让人看得到皮肤有一点变化，那个西方医学要怎么讲我不太会啊，就是总而言之，当你的身体遭到异常的这个热的时候，有的时候血中的元气会脱出它原来该有的位置，那那个状况呢，张仲景有十一个条文在谈论这个东西，那那里在处理火逆的时候呢，比如说什么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啦，或者是桂枝去芍药加龙骨牡蛎汤啦，那个时候加的那个龙骨跟牡蛎就有在处理这个东西，就是那牡蛎尤其在处理关系到血的，就是牡蛎在张仲景药法里面呢，它就是把身体里面原来属于水之中却跑掉的元气再抓回这个水里面，那这个水也包括水精液，也包括血液，所以用了牡蛎的话，你就知道说，哦，这个人可能太热了，阴虚阳浮啦，就阴本来就不够了，加上了热度，然后这个人的元气就跑出去了，那所以他要用牡蛎把它抓回来，就是大概会知道他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半夏的话，你说他是在祛痰吗？我也不知道，因为半夏它的药效也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我们也说过半夏它的药效是通阴阳，那如果这个人的阴阳脱开了，你用半夏来交通阴阳或者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呢？当然都有可能，所以用地黄来退血中的这个火，其实就已经牵涉到温病的领域了。那用牡蛎这样的思考呢，又牵涉到火逆，所以然后呢，另外它的症状有一个昏睡不安、夜半反静，那这又是另外一个主题，因为啊，这个病啊，这个阳旦症啊。这个阳旦症啊，在《桂林古本》是写阳旦症，但是呢，这个什么别的古本《伤寒论》啊，是写作阳旦病。那阳旦病其实说不定在意义上是比较正确的，因为什么症什么症，它都是在太阳病的框架之下。有这些汤症，对不对？那阳旦这个整个症状根本就不是太阳病了，所以说不定它要另外算是一种病，所以有的本子是写作阳旦病，那是有意义的，就在疾病的分类里面它已经不是这个感冒范畴的东西了，比较不是太阳区块的感冒的这个领域的。那它这个地方想说它昏睡不安，然后夜半反而安静，那可是那这地方它是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症状它是一个非常阴虚然后有在发热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在后面太阳篇里面还有一个条文是那个干姜附子汤的条文，那干姜附子汤也是讲说白天这个人烦躁啊，然后晚上就安静了，那可是干姜附子汤你听起来是补阳的药还是补阴的药？补阳的，对不对？那你很阴虚的时候，那也是白天滚来滚去睡不好然后晚上安静，那阳很虚的时候也是白天滚来滚去睡不好晚上安静，那这个辩证点还有屁用啊，就是这个这样子你叫人怎么辩证，对不对？所以 那为了要处理这个白天难过晚上安静的问题，我想我是原来是预计要到讲到干姜附子汤的时候再把这东西做一个整理，因为庄仲景这边这个白天晚上的问题的条文不够多，那父亲主陈士铎一派就有另外一个讲法，是因为人怎么样然后白天会怎么样，晚上比较就病白天重还是晚上严重，它是什么机转，那这个机转跟张仲景的那个机转其实我们都要看懂，这样子的话就会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阳虚反而是晚上会安静，或者是同样是阳虚但是是白天比较安静，就是它有一些说明，我们必须把它那几个可能性分出来，那那个是要另外做表格整理给同学的。那个东西没有整理好给同学的话，我现在针对这一条我再怎么讲好像也讲得乱七八糟的，所以呢那个白天晚上的问题没有整理得很清楚的时候这也不适合讲，所以呢就会变成说这一条呢我就会想先放着，就是知道了这一条在这边就好了。那至于说后面什么口渴烦躁小便赤言语者，那这个人他如果口渴烦躁小便颜色很深啊，然后又会讲话乱七八糟，开始会讲那些语无伦次的话，那你说用竹叶石膏黄芩泽泻半夏甘草汤，像这个阳淡症它这边两个方都要用到甘的半夏，但是这半夏用的都像我现在来读的话我都不太能够看出来它这个半夏 是用在这边做什么，然后它的这个小便赤所以要用泽泻来利小便吗之类的，就是说因为桂林古本的这一